上演，灵动乐思沟通古典与现代，多彩旋律回味经典魅力。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影留声》，我是愉悦。今天的节目将和你继续分享女性电影的配乐和插曲。就像我们上期节目介绍的那样，女性电影呢一般都比较时尚化，都是以都市爱情为主题，而且啊还有别的套路，那就是女主角先失落倒霉，然后呢通过自信自立而赢得男士的心仪，最终呢还得加上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圆满的结局。在欧美影坛，真正具有票房号召力的女演员无一例外都是女性电影的当家人物，她们占据着女性片酬榜的最前端，主导这些电影和女性观众的电影趣味。每一个时代统治这种类型电影的女演员都会被称为甜心，梅格瑞恩就是赫然的把这个名号一直顶到了40多岁。他主演的《当哈利遇到莎莉》讲述了哈利和莎莉从最初的不欢而散到后来成为了朋友，最终认识到彼此感情的故事。1989年在美国上映之后，电影当中出现的场景均成为了热门旅游地，甚至呢连两个人约会的时候吃的那个汉堡店都成为了地标景点。这部电影的所有配乐由美国流行爵士音乐人小哈利·康尼克完成，这部电影也成为了他的成名作。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就是电影当中的插曲《爱是如此》。 很多人知道瑞格梅恩这个名字，可能是因为另外的一部女性电影《西雅图夜未眠》。那这部电影的导演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当哈利遇到莎莉》的导演诺拉·埃弗恩。讲述的是一个丧妻的男子久久地沉浸在痛苦之中，在他的小儿子的帮助下，通过全国广播的谈心节目，在茫茫人海当中找到了自己的新伴侣。这部电影也成为了一部经典的爱情电影，影片当中见证男女主角爱情的帝国大厦顶层，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成为了许多情侣到纽约必去拍照留念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电影的插曲《坠入情网》。 Love is ended before it's begun, and too many moonlight kisses seem to cool in the warmth of the sun. 说到《西雅图夜未眠》这部电影，它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电影《金玉盟》，甚至还用了《金玉盟》的电影主题曲，一些场景当中也有《金玉盟》的片段。而由汤唯主演的国产女性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则致敬了《西雅图夜未眠》。这三部影片呢，虽然剧情截然不同，但是呢，却有一个有趣的传承。影片讲述了只身来到西雅图待产的拜金女文佳佳与月子中心司机 Frank 之间的爱情奇遇故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电音插曲《星辰》。 And now the purple dusk of twilight time steals across the meadows of my heart.High up in the sky,

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另外的一部电影《诺丁山》，讲述了一位到英国拍片的好莱坞大明星安娜，偶然之间跑到诺丁山的小书店买书，竟然呢跟个性腼腆的老板威廉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而这段跨越地域和阶层的爱情的故事，能够躲避过狗仔队的纠缠，最终获得了圆满的结局。这部电影播出之后，英国伦敦的诺丁山街区成为了世界知名的景点，而这部电影的原声带作品由于太过经典，出现在了后来许多的爱情电影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当中两个人分手时的原声背景音乐《诺丁山》。 Thank you. 和茱莉亚·罗伯茨同时代的女演员桑德拉·布洛克也是一位女性电影的佼佼者，她主演的《二见钟情》《特工佳丽》系列以及《求婚》等等，这都是既卖座又叫好的作品。在影片《二见钟情》当中，桑德拉刻画了一个在车站售票处工作的平凡女郎，偶然之间救起了心上人，并且呢，最终遇到了真爱的故事。电影《浪漫之极》片尾曲《该去何方》也成为了许多人珍藏的旋律。当这首二重唱作品伴随着字幕一起响起的时候，让很多人忍不住露出微笑。 When my world's turning, when it's turning upside down, when all I see is rain, when I thank the night born in, I just think of you.And I can see the sun again. Wherever would I be without you? If I didn't have you, if I didn't have you, whatever would I do now, baby? Wherever would I be without you? I'd be nowhere. When the dreams I dream all seem a million miles away, when I'm sure I'll never win, when it's looking like I lost my faith, I just look at you, baby. Yeah, I got reason to believe again. You

影片《杜拉拉升职记》系列当中，徐静蕾塑造的就是一个典型的女性电影的主角的形象。影片讲述了职场女性杜拉拉在外企经历八年，见识了各种职场变迁以及职场的磨练，最终成长为一个专业干练的 HR 经理，也就是人力资源经理啊。同时呢，收获了爱情的故事。女性、时尚、都市、职场一应俱全的主题元素，也让杜拉拉成为了华语电影当中少有的都市职场形象代言人。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杜拉拉升职记的片尾曲，由女二号莫文蔚演绎的《选择题》。 火红喧哗的深夜，在对街等待，你却用一座房间深锁住了身体。爱这东西迷惑你，像选择题，疲惫的想休息，规则在打乱你心里的头绪，在抬头看着你，答案不在哪里，越渴望美丽的幻想，越怀抱固执的倔强，模糊了爱最动人的模样，微笑的力量，你选择的光芒越闪亮，失去后该怎样抵挡，我怀抱在你身后等天亮，微笑的力量。好多无聊的选择在对面等待，导致错误的结果，没人说对不起。爱偶尔会淘气的像选择题，走过来扰乱你，调皮的撩拨你心里的情绪，再抬头看着你，答案就在哪里，越渴望美丽的幻想，越怀抱固执的倔强，模糊了爱最动人的模样，微笑的力量，你选择的光芒越闪亮，失去后该怎样抵挡，我怀抱在你身后等天亮，微笑的力量， 电影当中为了塑造女主角的形象，通常都会在影片当中女主角的身边安排两位甚至更多的男性角色来做烘托。国产影片当中，李冰冰主演的《我愿意》就是这样的一部影片，讲述了一位漂亮能干的大龄女青年在旧情人回头追求和新认识的相亲对象的殷勤之间一点一点做出选择的故事。实力派男演员孙红雷和段奕宏一起为李冰冰做陪衬，高质量的演员组成使得这部商业电影可看性非常的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主题曲《勇敢爱下去》。 说好在一起，怎么突然失去联系？孤单房间里，有你我甜蜜的气息，眼看青春已远去，只剩回忆值得我去缅怀这过去。望着回忆的画面，多想告别， 那身轻衣，卸下坚强外衣，心中满满的委屈，不奢求爱感动你，只盼你给我想要的安逸。你我约定好的幸福的，我们说好的，我很爱很爱你，所以我愿意，因为我坚信幸福会是结局。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你怎么能够让我的眼泪流向他人？到了这个年纪，真的没了爱的力气，终于学会忘记，你却出现在生命里，却感觉心已远离，原来命中注定不是我和你。 女性电影一个典型的元素就是音乐插曲，可以说好的女性电影绝对离不开音乐的衬托，这一点呢在早期的国产女性电影当中是没有跟上的。不过这几年比较成熟的商业电影模式使得这种情况大为改观，比如新晋女演员杨子姗主演的电影《重返二十岁》当中，女主角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位返老还童之后参加选秀比赛的老太太，影片呢自然是离不开音乐，甚至靠音乐推动剧情的发展。影片的插曲《我们的明天》还成为了电影的推广主题曲。 若还在一起，怎么突然失去联系？孤单房间里有你我甜蜜的气息，眼看青春已远去，只剩回忆，值得我去缅怀这过去。望着回忆的婚礼，多想告别单身情侣，卸下坚强外衣，心中满满的委屈，不奢求爱感动你，期盼你给我想安逸。你我约定好的幸福的，我们说好的，我很爱很爱你，所以我愿意，因为我坚信幸福会是结局。可是亲爱的， 却出现在生命里，却感觉心已远离。原来命中注定不是我和你。 如何让照片赢得更多赞？去网红景点打卡，花三小时修图，不如去寻找全新的角度。 Discovery 探索频道官方合作伙伴，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拥有占车顶面积 75% 超大全景天窗，风光尽收眼底，用更开阔的视野收获旅途的别样美景。屏幕上搜索不到的自然美好，探界者带你一起去搜索雪佛兰，梦创未来。 重返二十岁这部影片我看过之后也是深受感动的，还特意的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呢这部影片实际上是一部翻拍影片，翻拍自国外的女性电影。2016年舒淇主演的《我最好朋友的婚礼》也是一部同名翻拍片。美国哥伦比亚公司为了更好的在中国本土化，在中医原作精髓的基础之上，尊重中国观众的审美需求加以处理，而且呢更贴近中国年轻观众的品味。这部影片讲述了顾佳在好友林然宣布订婚之后才发现自己爱着他，随后千方百计令林然放弃未婚妻萱萱的故事。主题曲由小野丽莎演唱。 在你的门前，我的自我的像彩色蝴蝶，静静地等待你出现。我带来满天晚霞，火鸟儿轻声歌唱，想把你房间专属的和我一样美丽表演。今生楼里有风。 山再三无语，静静地等待你出现。 周冬雨这两年可谓是人气飙升，被誉为华语影坛女性电影新晋接班人。她和金城武主演的电影《喜欢你》讲述了一对不搭调的男女因为美食结缘的爱情故事，这是一部典型的女性电影喜剧。电影呢有好莱坞黄金时代爱情喜剧的影子，即使剧情的每一个起承转合都在意料之中，这部影片的美妙细节依然不落俗套。影片有美食串联，影片的原声带作品也和情节相关。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部原声作品名为《女巫汤意面》，也是电影当中一道菜的名字。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周冬雨主演的另外一部影片《谎言西西里》的主题曲。这部电影讲述了留学生俊浩与单纯的小女生小优之间以谎言为内核的爱情故事。虽然票房一般，但是这部影片却是一部典型并且成熟的女性电影的代表作。不管是剧情的套路，还是一女两男的主角配置，再加上都市的背景，不同的呢，就是这部影片打的不是轻喜剧的路线，而是一部略有伤感的爱情电影。至于电影究竟能不能打动你，就需要你看完之后自己再进行讨论了。好了，伴随着这首张碧晨演唱的《为什么我好想告诉他我是谁》，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 心跳好像闹钟，为什么总在不该的时候放纵？两个人不过萍水相逢，何须何必何来冲动？我是不是让他觉得这一切都很朦胧？为什么我好

为你爱的人提前热车，让温暖如影随形。屏幕上搜索不到的科技温度，探界者带你一起去搜索。